为什么我成日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而家咧係夜晚嘅，即係10:53噶咯，眨下眼，呢就嚟節目時間夠嘅。如果11:00就，不過我哋通常都係會講多10-20分鐘嘅。咁嗱，最後呢一個部分咧，我就要講台灣。其實我而家大家有留意咧，我每次咧都會有一節係講下台灣或者海峽兩岸嘅即係政情嘅。咁當然咧，就我哋而家啲聽眾咧，或者我哋啲即係支持者咧，主要都係香港人啦，係咪？或者散居各地嘅香港人啦，即係特別係鬱敏嘅支持者啦，係咪？啲基本盤啊，咁其他嗰啲錢王啊、黃絲嗰啲，佢哋就會去聽呢個沈旭輝啊、蕭若元鳩噏啊咁樣，係咪？咁佢哋有佢哋嘅群眾支持，但我哋有呢個係鐵粉嚟嘅，就係數嚟數去就係、是、即係我咁多年來我係好清楚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對台灣咧呢個興趣不大。咁因為我人喺呢度，係嘛？咁我對呢度咧，即係嘅政治啊、經濟啊各方面咧，我哋即係每一日啊，即係都會有好多即係消息嘅來源，我哋可以睇到係嘛，同埋可以分析，同埋咁，所以我哋間中都會講下嘅。咁雖然睇嘅人唔多啊，即係講台灣，咁我都會講嘅。當然啦，有啲人就話，如果你用國語講，睇嘅人咪多咯，個市場大好多嘛，大陸人會睇，台灣人會睇啊嘛，係咪？咁我哋而家都話喺度籌備緊啦，但係籌備咗好耐喎，咁啊因為好多阻滯啊，咁但係一定會成功嘅，我話俾大家聽 ，OK？ 我就唔想我一個人喺度齋噏，我係要揾人嚟同我一齊做嘅，所以即係而家都仲喺度即係搞緊啦。最近呢幾日咧，即係有一啲現象啦，或者即係有一啲嘢咧，就係令到我即係對台灣嗰個即係前景啊，嗰個憂慮咧，就其中一個部分好重要部分嘅就係，究竟呢度有冇機會打仗咧？咁樣，咁當然咧，你問人或者同啲朋友傾啊，呢度朋友。有好多種唔同嘅睇法，有啲人會打，有啲人唔會打，有啲人講到成牙實齒，未來呢五年一定會打，係咪？咁其中一個喺呢度好出名嘅名嘴，亦都係一個大學教授，耶魯大學嘅政治學博士，即係呢個阿梁剛啊，郭正亮。郭正亮咧就曾經係民進黨嘅立法委員，上一屆佢係呢個全國不分區，即係佢唔使選嘅，咁就即係你用個政黨得票，即係嗰、那個。即係比例代表制，咁你排名如果入咗嗰、那個即係全國不分區嘅政黨提名嗰度咧，睇你排邊度啦。咁嗰啲票夠分到你咪有咯，排第一嗰、那個，或者1-5或者1-10啊，篤定有啲一定有立法委員做嘅。咁佢做過民進黨嘅全國不分區嘅立委，咁佢係喺而家嚟講，即係算係一個即係喺即係曝光率非常之高嘅。即係流量非常之大嘅，佢哋叫流量啊！無論喺呢個 YouTube 啊，即係喺網路嘅所謂流量係非常之大嘅，同埋佢都經常出席幾個電視台嘅節目啊，即係嗰啲口水節目啊。我最近留意到佢喺一個研討會上邊啊，咁亦做好多其他講者，佢係其中一位，就係兩即係清華大學兩即係校友會呢、這個清華大學校友會係講兩岸嘅，即係。中國大陸喺北京有個清華大學，喺台灣喺新竹有個清華大學。咁我都去清華大學演講過嘅，就係早幾年啦，好幾年前就有個龍應台教授嘅講座啊。 咁喺清华、清大、新竹，咁啊请过我一次去嗰度讲嘢。咁喺呢一个研讨会里边咧，佢系其中一个发表演讲嘅人。咁、那个研讨会几个发表演讲嘅人讲嘅嘢，我都睇晒嘅。咁因为嗰个系一个演讲嚟嘅，喺呢个两岸清华大学校友会嘅研讨会里边，咁啊，佢系提到2023至到2027呢五年，系嘛？即系呢期，即系呢，即系其实讲紧系呢个习近平新嘅呢个任期啊。喺呢一个新嘅任期呢五年之内，台湾系有可能发生战争嘅。咁佢有个论述嘅啊。咁佢系民进党2024啦，唔系2023、2024至2047，台湾最危险嘅时候。咁佢呢个系一种睇法啦。另外一啲就系认为，以而家中国大陆今日嘅今时今日情况，呢、这个战争嘅可能性不高，有一种论调啊。咁呢种论调最常见于嘅，即系嗰啲绿色嘅嗰啲啊绿色阵营系嘛，嗰啲评论员，咁佢哋喺话未必会打仗，或者甚至有一种叫佢打唔起呢场战争，系嘛？佢不能战，系嘛？不敢战，系嘛？咁咪因为咧有美国，系嘛？同埋佢唔够砌啊，认为。同埋如果要战争嘅话，佢要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咁呢种都系一种主观愿望嚟嘅，啊，即系。咁但系一样嘢，大家都冇得辩驳嘅就系、是，如果真打。你是冇得打，无论你是绿营蓝营，你都冇得办法否认呢个事实嘅。蓝营固之然系啦，我要和平，因为我唔够佢打啊嘛，大佬点同佢打啫？强弱悬殊系嘛？咁呢种咁嘅论调就会被认为是投降派啦，系咪？屌唔够打都打住先咁。绿营嗰啲就系咁啦，佢唔会认为唔够砌系嘛？咁所以呢几日咧发生有几件事咧，我觉得。即是台海的危机呢，或者台海形势现在叫波诡云，即是你其实叫变化多端，同埋你不可阻，即不可捉摸。咁但是好像危机四伏，是吗？即是波诡云云，你捉摸不到的，是吗？咁但是呢又好像危机四伏。咁我哋睇到呢就是说几件事呢，第一，在一个礼拜之内，北京军演，美国军售、啊、台北延长兵役，喂，就在这个礼拜之内发生的几件事都是，是这个解放军、啊、在10月25号在台海周边、啊、即中行这个海空联合战备警巡火力打击操练，系嘛？咁佢个讲法就系针对美台升级勾连挑衅嘅坚决回应。东部战区喺微博公布嘅影片就一次又一次公开解放军空军远眺中央山脉嘅照片啊！咁解放军咧就话咧呢个系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影片中亦都展示中国海军透过广播深战喊话：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行动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将采取一切必要反制措施。咁呢个系即系个发言人呢个其实呢个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发言人这个施毅呢在、同一日他都有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个即是讲这个即是这个即是所谓军演他都有解释的、啊、那也都是这个讲法针对这个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是吧？那其实是由这个即是24号那天朝头早6点钟直到礼拜日即是25号的朝头早8点钟，不是礼拜六的朝头早6点钟，即是24号 至到禮拜日嘅朝頭早六點鐘，係嘛？咁啊，總共有八架軍機喺台海周邊空域，係嘛？其中一架咧就飛越呢個西南嘅防空識別區，另外有三艘解放軍船就喺台灣周邊活動，係嘛？咁呢個係軍演。跟住美國咧就軍售，係嘛？美國軍售咧就係、是、其實。呢、这个就是在12月29号即是今日啦，即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就话呢，美国国务院就已经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咁呢个是价格是1亿8千万美金。咁、啊、呢个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即是呢是以现役 M977 重型機動戰術卡車嚟實施，具有機動性高、散布面廣、作業人員少、作業速度快等等嘅性能，可以有效縮短阻截設置時間，達到機動快速布雷阻滯敵軍嘅目的。咁除咗呢個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統之外咧，仲有10噸重型嘅增程機動戰術卡車，係嘛？另外咧就有呢一個布雷罐。系嘛 ？M88 嘅罐装训练弹药啊，咁啊，仲有其他啊，即系相关嘅设备等等啊。咁呢一个咁嘅军售咧，就喺佢军演之后宣布嘅。OK， 咁另外咧就系、是、呢、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啊，两年足足两年700多日未回答过记者问题。是破了这个即是民主国家啊，即是啲元即是元首或者领导人回避记者问题的那个纪录。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好像蔡英文那样的，可以两年每一次行出来他不是搏咪啊那些。他是宣读一篇稿，读完就拧转身就走了。什么重大事件都是这样的。每一次譬如在选举期间，喂，上山下乡去助选，全国走匀，是吗？讲完嘢拧转身就走了，从来不接受记者访问。今次呢就特别安排一场记者会。因为要宣布延长兵役的时间，是吧？那就在12月27号就宣布呢这个兵役改革政策，是吧？那就将呢这个义务役，义务役的什么意思呢？就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规定呢，国民呢即是有服役的义务的， OK？ 你有权利做很多义务，你纳税啦，你遵守法律啦，诸如此类的义务啦，是吧？这个叫义务，义务役。就从现行的4个月延长到1年啦，呢、这个系讲咗好耐嘅，其实都系咪？打咩仗啫？屌你啲兵，喂你啲军人系服役4个月嘅啫，你打咩仗？你话俾我听，系咪？啲人就喂唔得咁样。咁但系民进党又惊流失啲年轻人嘅选票，系咪？国民党就话你投票俾民进党，啊，即系送啲年青人上战场，系咪？咁果然有效喎，吓，即系。真系驚喎！啲人係你明唔明啊？所以佢係好矛盾嘅，有時進退兩難。呢頭咧，你日日就要鬧共產黨，日日要即係講呢個國家極權啊，如何咩嗰啲六營嗰啲，尤其啲側翼啊、啲名嘴啊，日日喺度鬧共產黨啦，係咪？咁呢個我同意啊，你咪鬧咯，係咪？我哋鬧咗幾廿年啦，你係後知後覺，而家先鬧啦。你而家批評共產黨或者即係所謂反共，是因为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反共的嘛，你明白吗？是为了你选票而反共的嘛，抗中保台是选票的保证来的嘛，你明白吗？但我们那种反共是我反专制反独裁，是吗？要求民主自由，是吗？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了，是吗？因为理念上面的是人的价值观那个角度，从人性那个角度出发，我们是反共，是吗？你谂乜？你嗰种反中，你唔系反共啫嘛？你都唔系反中，你叫抗中保台嘅，消极都不得了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叫反共复国啊，积极过你啊！老实讲，啱唔啱啊？做唔做到另外一回事。你又抗中，又保唔到台，系咪？你又抗唔到中，而家个情况就系咁样。好啦， 这个延长兵役呢你又在左顾右盼是吗？咁而家呢就喺2024年嘅元旦就生效啦，即刻。其实呢个之前呢大家都估到㗎啦，係咪？因为呢个延长兵役嘅问题，即係喺社会上面，其实喺整个即係整个即係台湾社会呢基本上有共识嘅。大家都认为四个月太短，係咪？你撇开个政治唔讲，係咪？譬如啲年轻人驚上战场，呢个我哋唔讲。喂，点解你唔服兵役啫？老实讲，系咪？佢而家不但止要延长个兵役啊，仲有加人工啊，大佬系咪？呢个每个月6500蚊新台币，上调至26000，喂，多几多接近基本工资？喂，你当兵服义务役，喂，你食佢住佢着佢嘅喺营入边，你明唔明啊？即系大家唔系资助嗰啲钱嘅，你唔系嗰个唔系生活费嚟嘅，嗰阵时系你明唔明啊？咁啊，而家加到26000几啊，系咪？又加人工，你要延长个兵役，又加人工，系嘛？咁即系对于你役男提高呢个义务役男嘅待遇啦，有义务，有啲唔系义务，有啲系职业军人 ，OK 啊？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嗱，蔡英文喺嗰个记者会里边讲嗰啲嘢咧，即系。又是讲了等于没讲的，咁基本上就是要这样的，是不是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咁啊俄乌战争又讲300日，乌克兰人守卫家园以致感动好多人，咁啊中国在8月军演后对台威逼更加明显，台湾处于威权主义扩张第一线，必须加强国防能力，咁啊和平不是从天而降，咁啊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在屈辱之后还是得面对战争，战强调备战，即是准备个备，先至能够备战，避开战争，能战才能够止战。老实讲啊，呢一个讲法呢对于两岸嘅战争呢其实冇效喎。你备战你都唔够佢战㗎啦，你备战係避唔到战嘅，知唔知？你准备战争，准备个战备，你要准有战争嘅准备，但你都唔可以避开个战争。如果佢要打你嘅话，系咪？能战才能止战，你能战极，你都系得嗰喂大佬20-30万军队嘅大佬，系嘛？大部分系服役得嗰4个月嘅啫，系嘛？你点同佢几百万军队打？系咪？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呢啲系老点嘅，老实讲，系嘛？点解为之够强就不要上？屌你而家你押韵添啦！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我话咪屌你押埋韵添啊！屌你真系，你逢系要去押韵嗰啲，多数系流嘢嚟噶。我话俾你听，系屌你押韵系咪？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屌你真系噏得出又噏，系嘛？咁啊，无比艰难嘅决定，有几艰难啊？延长8个月啫嘛，系咪？呢、这个决定点会艰难呢？你话呢个决定艰难就代表你根本就唔想延长兵役，因为你会影响个选票嘛。大佬，你2024要选总统，国民党一定喺呢度大做文章。国民党个做文章嘅做法好简单嘅啫，屌你又成日喺度挑衅中共，系咪？你而家又延长兵役，咁你即系准备要打仗，打仗你咪即系送啲后生仔上战场？梗噶啦，为咗选举，屌你两方面都斗。斗乱嚟噶，讲句难听啲就系，系咪啊？咁啊，提升国防战力就向美国买武器，咪就咁啊？嗱，有人嗱，即系佢呢一个消息出咗之后咧，即系27号开记者会啦，25号军演啦，27号开记者会，29号卖军火俾你啊，宣布系嘛？咁当然嗰个军费一早预备要卖俾你嘅嗰批系咪一批批嚟噶嘛？咁佢29号宣布，你27号宣布呢个兵役改革，跟住咧宣布兵役改革冇几耐咧，呢、这、一个台即系美国驻台湾嘅代表处咧，即刻行 A 啊，即系即刻行出嚟讲咁啊！美国在台协即刻行出嚟讲，欢迎呢个决定。嗱，所以较早时有人认为呢、这个系美国要你做嘅，你不得不做。因为美国对于台湾嗰个兵役制度是非常之有意见嘅。我搞错啊大佬，当兵当4个月。点打仗啊 哇你真係指意我派兵嚟同你打係咪咁所以呢个延长兵役呢亦都係美国人即係施嘅压力。所以佢喺权衡嗰轻重呢就話你而家提出係咪出年即係下个月开始喺2005年出世嘅人係咪咁即係到2023年係咪啱啱18岁呀係咪就要服兵役啦係咪咁服嘅兵役呢就係由原来嘅四个月延长到一年係咪咁2024年就要选举㗎嘛一月就要选总统㗎嘛咁你出年嘅三四月呢个提名民进党嘅内定嘅提名作业已经出嚟㗎啦大佬边个会去选已经差唔多尘埃落定一定係赖清德㗎啦已经係咪国民党呢边就未讲掂数啦大家都搞緊啦係咪咁即係话个选举呢是出年年中就等于已经开始的了。咁呢一个台湾嘅所谓军事危机或者而家呢个所谓延长兵役呢、這个必然系一个选举嘅操作嘅议题嚟嘅。咁即系你国民党我諗有绝大部分嘅人都赞成延长兵役嘅。咁但佢会针对你民进党嗰个即系嗰个做法嚟可能你受美国嘅压力。同埋呢個準備可能唔足夠，你明唔明啊？佢又會咁樣嚟喐你嘅，因為如果你國民黨真係批民進黨延長兵役，咁佢話我要即係應付未來可能發生嘅戰爭係嘛？備戰又不備戰係嘛？又準備戰爭不逃避戰爭係嘛？咁你都唔可以用呢個嚟搞佢嘅，呢個大是大非嘅問題嚟嘅，係咪？咁但係你可以你屈佢又好係嘛？你认为佢系喂美国，你做美国嘅奴才啫。讲到尾，咁美国靠唔住嘅，所以嗰啲认为台湾有可能战争嘅人就认为，即系被认为啦吓，就系疑美啊嘛。你唔好话台湾冇人仇美嘅，冇人反美嘅，系疑啊。嗰啲比较接近北京立场嗰啲咁嘅评论人，全部都疑美噶啦，大佬。甚至而家喺電視電台度公開度批判美國佬噶啦，唔係，我哋都會批判美國佬嘅，係嘛？我哋就嗰件事去批判佢啫嘛，佢哋就唔係就個立場去批判佢，係咪？總之你就係、是、你民進黨就係親美嘅，係嘛？咁你親美咧就會害死台灣嘅，咁佢哋會咁樣睇噶嘛，係咪？咁所以最近呢一個禮拜啊，係嘛？全部都同戰爭有關嘅喎。同台海会出现战争有关嘅，系咪？共产党军演讲明噶啦，就是、你美台勾连挑衅啊！屌你真系，嗰、那个叫勾连挑衅，佢唔用勾结啊，即系呢个用字佢又好精准嘅，勾连勾连，你话串连都得，佢唔系佢用勾勾住，系咪？连埋一齐，勾结就唔同，勾结就完全系贬义嚟嘅，你明唔明啊？勾连就相对比较中性啲，都有少少扁，系嘛？挑衅，屌你！你而家做啲嘢嚟撩我，大佬系咪？撩兴我啊！挑衅，勾连挑衅，勾连挑衅，诶，果然就勾连挑衅，打击你个勾连挑衅，系嘛？仲有啲讲法就系、是、哪里有分裂活动，哪里就有解放军，边度？有分裂活动，边度有解放军？咁呢个系中共一直以来嘅态度都系咁嘅啦，系咪？佢亦都系振振有词用呢个做理由嘅啫嘛，系咪？你分裂国家喎，大佬，咁我唔揼你。仲有你勾结外国势力嚟分裂国家喎，系咪？好啦，咁你要延长兵役，咁你即系要准备打仗啦，系咪啊？咁你卖武器俾佢，系嘛？咁又系准备打仗啦，系咪？咁所以未来呢几年台湾嘅台海形势唔好危险咩？咁除咗呢个之外咧，除咗军事危机之外咧，其他嗰啲都好危险嘅，政治、经济、民生，系咪？当然啦，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系咪？咁喺忧患嘅时候咧，咁你大家可能会比较团结啲。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你生于忧患。但你又一样唔团结，咁点咧？系嘛？ 所以你国民党同民进党，喂，喺一啲嘅大是大非问题，譬如台湾面临中共嘅唔系挑衅，那个武力嘅威胁啊，你一定系要枪口一致对外的，你唔系，系嘛？譬如而家啲人批评你兵役制度，你就话国民党啊，你系亲共，屌你，我屌你冇嚟拉更，你少批评兵役制度。是吧，你又说他亲共。好啦，你国民党就说你现在要延长这个兵役制度，你就因为美国人的压力底下你不得不做，你是美国的走狗奴才。屌你，喂，你要枪口一致对外，你不是，你现在自己为了这些问题，喂，你自己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争议。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再过一段时间就出现噶啦，又嚟噶啦，选举啊嘛，系咪？咁你老百姓呢度嘅即系人民，喂，你稍微理智啲嘅，喂，系咪两个党都冚家铲嘅？讲句难听啲，系咪？讲到尾就系为咗权力，所以又系好可悲嘅，讲下讲下。好，咁啊，而家系11:20，讲到呢度，咁啊，大家早唞，有啲睇紧我节目直播嗰啲咧，就啱啱起咗身嗰啲就唔系早唞，系嘛，即系香港时间嗰啲就大家早唞，晚安啊，咁啊，未交台费嘅，唔该爽手少少交台费，咁我哋听日咧同埋后日连续两日踢爆咧，就系讲呢个大事回顾啊，请大家即系吓。留意收睇啊，睇唔到直播嘅咧，记得重温啊。咁啊，重温啲影片咧，希望大家帮我哋分享出去。多谢大家，拜拜。